第146章重逢。关于对付系统，考官 A 是有计划的，这点秦秋知道。他一直以为自己理所当然会被 A 拉进那个计划中心，谁知并没有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考官 A 绝口不提自己的计划，好像对他而言，只要知道秦秋是同路人，他们并不真正对立，这就够了。他们有着最亲近的关系，做着最私密的事情，面朝着同一个方向，相互之间会帮上忙，却依然走在两条路上。这是独狼的天性，秦秋再清楚不过。他以为自己已经是个中翘楚，没想到有人比他还严重。考官 A 不仅毒，还夹杂着一点别的什么东西。最初秦秋不清楚那是什么，直到他得知系统和考官 A 真正的渊源，在看清那双漂亮的曾经被系统借用的眼睛时，他忽然明白，那是长久经历养成的惯性，是一种特殊的封闭。别人的封闭是为了自我保护，考官 A 却不懂，他的保护是向外的。考官 A 总是在周围画上一圈危险区，自己习惯性地坐在危险正中，然后强势地把别人全部推出圈去。就像他一直试图劝服秦秋，一旦考试顺利通过就离开系统，别再回来。为了这件事，考官 A 故意说了不少冷话，秦秋也说了不少浑话。他甚至会在某些时刻百般诱哄。考官 A 常常是看秦秋一会儿，声音沙哑地说， 你现在像个反方卧底。 那我这次能握成功吗，大考官？秦秋总会顺着话玩笑似的问，然后他会说 不能。 这样的否定答案持续了一阵子，实际其实不算长，在秦秋的印象中好像过了很久很久。后来回想起来，之所以会有那样的错觉，只是因为他们独处的机会太少而已。秦秋一次一次不断重考，随着数字往上累加，秦秋能明显感觉到考官 A 在某一瞬间流露出来的情绪，那应该代表着不舍和软化，但下一秒他又会恢复冷硬。不过最终秦秋还是成功了。交底的那一次，考官 Z 楚月也在，多数时候都是楚月在说，另外两人在听，而每当 A 开口做补充的时候，楚月总会好奇地看向秦秋，上上下下打量过无数次，甚至有几分过度热情。后来的某一天，楚月对秦秋说，那天的打量其实不太礼貌，但他真的太惊讶也太好奇了，因为在那之前自己从没想过有一天 A 会带着某个人来了解他们的全部。他说对他俩来说，这就是最大的禁区了。两位主考官的计划准备了很久，是当下情况下的最优方案，牵涉到的人最简单，伤亡范围也可以控制到最小。 这个计划其实只涉及到了一样东西，就是主控权限。 当时的楚月解释说， 主控权限呢，就是控制整个系统的权限。平时都说我跟 A 手里有最高权限，那也是相对于其他监考官而言的。真正的最高就是这个主控权限了，说白了，把这个权限拿到手里就能控制整个系统，那还不是想干嘛就干嘛吗？ 所以这个权限在谁手里？别说是系统自己，总该有点什么别的备选项目。 厉害。 楚月对秦秋竖了个拇指。 正常情况下，这个主控权限当然是由系统自己来掌控了，这是毋庸置疑的，但只要设计者的初衷不是满怀恶意，就一定会有应急方案。我们当时就是考虑到了这一点，所以一直盯着这个方向查。 系统失控后，非常机智地把这些内容隐藏了，但只要他还受规则束缚，他们就总有办法把隐藏的内容翻出来。我们找到几个应急方案？ 两个，一个紧急状态，一个冻结状态，两个有顺序先后。 如果系统主控中心 70% 属于瘫痪状态，就会进入紧急状态。在这个状态下，系统会进入次高等级的自我修复中，主控权限转移到紧急控制单元。如果紧急控制单元没能止住颓势，系统主控中心继续出现问题，最终达到全面瘫痪，那系统就会进入冻结状态，主控权限就会转移到主考官手中。这就好比自动模式不行，就转半自动模式，再不行就只好转成手动。 主考官目前就是职务和 A 了，所以说设计人员很少，只要我们俩不掉链子就可以了。 那排在你们之前的紧急控制单元是指什么呢？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没触发过。规则上把这玩意儿称之为 S 组，感觉像一个应急小队，但这小队从哪里凑人呢？我们俩讨论过很多次，觉得这个 S 组应该还是指系统演化出来的，类似于应急程序这样的东西。 秦九想了想，觉得也有道理。按照这个排序， S 级的权限理论上应该比考官 A 和 Z 高，但他俩已经是监考官中的最上位了，比他们还高大概就只剩系统本身了。 所以我俩的计划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让整个主控中心陷入瘫痪，把主控权限拿到手，先下一道指令把所有人放出去，再下一道指令永久关闭。 什么时候就算合适的时机？ 系统准密度下降的时候，计划 B 完成的时候。说起准密度，你算个功臣 是吗？楚月指着考官 A 说， 我跟他受到限制比较多，因为我们必须保证自己看起来跟系统立场统一，这样他才不会把冻结状态下的主控权限收回去。为了保住这个，我们行事必须合分寸，不能真正惹怒系统，就算搞事儿也得收敛点，整个进度就比较慢了。但是你不同啊，你来系统这段时间逼着他打了多少补丁你知道吗？ 楚月一脸幸灾乐祸 啊，你可能不知道，等于哪天去一趟主控中心调出记录一看你就有数了，反正我看的心情好极了。补丁打得又急又多，难免逻辑上有对冲的 bug 也就越来越多了，表面的潜在的这些都会降低系统的缜密度。主控中心有一个自测，缜密度低于 70%， 系统会自己调整。我们打算等它降到 75%， 这样造反的成功率会比较高。至于 Plan B， 这个计划一旦出现问题，处理不好必定有伤亡，如果伤亡范围大一点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们不可能拿太多人的命去冒险，所以最好有 Plan B。 我再想办法做一个修正程序，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。 那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帮你们继续降一降系统的缜密度。不过这个计划在半途被打乱了，对考官 A 而言，是突然收到了系统的红色警告，说他和考生秦鸠交往过密；对秦鸠而言，是达到了重考上限，直接被请出系统。这个结果秦鸠不是没有预料，他在这之前悄悄找过考官 Z 楚月，让他帮自己一个忙，如果被送出系统，请楚月留一个监考官的空位，自己一定会回去。被送出系统的那个瞬间，秦鸠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等到系统垮塌，他们顺利重归生活的时候，要找一个合适的医生帮考官 A 仔细检查一下眼睛，不是真的想查出什么，而是要一个结果， 这样从今往后他就可以彻底放下心来，再也不用垂下目光了。秦鸠离开系统的时候，夏末刚过，初秋开了个头。最初的几天他应该都处在昏迷状态中，醒来就发现自己身在医院。那是一个跟部队相关联的医院，房间里的布置总是一片纯白种，夹杂着零星的军绿色。他盯着素白和军绿的交界线发了很久很久的呆，直到一个护士过来问他在看什么呢。秦就眯着眼沉默了一会儿，说没什么，只是那两块颜色拼在一起就莫名吸引他的目光。他在出神中问了护士一句，你们这里的眼科专家。说着说着倏然没了声音，因为他刚说到一半突然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了。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居然比任何时候都模糊，后来的秦鸠一度怀疑他是真的回到了现实，还是依然在系统的某个角落打转。他并没有在那个环境下待多久。某天清晨，秦鸠又一次被拉入系统，以监考官的名义。他听说同僚之中 A 和 Z 的权限最高，被称为主监考官，其他人按实力排名，但字母已经全部用完了，所以他们这批考官的代称要用字母组合，他的代称是 GIN。 当天下午，新旧监考官被召集到一起开会，秦就在会议室的长廊上见到了同僚口中的考官 A。 主考官 A 穿着素白的衬衫和军绿色长裤，正跟着身边的考官 Z 说话。大多数是考官 Z 在说，他很少开口，偶尔会点一下头。听人说话的时候，他总是微垂着眼睛。初秋的阳光透过玻璃头照进来，在他脸上落下光和影。明明那双眼睛正落在阴影里，但秦鸠却觉得自己见过他们在光的映照下浸透的样子。考官 A 在几步之外刹住脚，抬眼看着这里。秦鸠忽然鬼使神差地问， 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？ 考官 A 没有说话，很奇怪，他看上去明明很平静，却莫名给人一瞬间的错觉，就好像他其实非常难过。过了几秒，考官 A 收回目光， 没有。